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18点，跌5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670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1，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4，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9美元，卖出1,836.4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24小時全日為你服務。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載記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好多老友记都选择居家安老，但是家人就会觉得好担心。到底居家安老的可行性在世界各国有几大呢？一起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而家好多国家咧，老人家嘅人口比例系越嚟越多啦。当然系要多谢科技嘅先进啦，医药嘅进步啊。我哋人嘅寿命咧系变得越嚟越长啦。唔同嘅政府啊，都会鼓励长者咧就留喺屋企嗰度养老。呢、这个亦都系好多长者嘅盼望嚟嘅。居家养老咧。就不是说可不可行，是势在必行。如果你说老人家他可以在家那里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老人家呢都宁愿留在家，有一些服务是帮到他们去养老，是多过去老人院的。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有你同行的叶蕴仪。讲到刘家抗疫，我想家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员都是我们的宠物。无论大家养什么宠物都好，可能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玩具、一些日用品、毛巾、床仔、被铺之类的。我自己家里就有一只猫猫和一只狗狗，他们都会有自己睡觉的，即是床铺、一些地方。而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都特别留意一下这方面的清洁。我就算有些洗不到的东西，我都会将它放去蒸烫机那里喷些蒸汽出来，就即消毒一下它。如果可以的话，譬如他们玩的玩具、样都会拿去清洗一下。感觉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地下那里玩嘛，

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 光亮嘅童话。咁呢首歌咧，其实系一首嘅呢一个嘅 music video 咧，就令到我对呢一首歌咧就系重新咁样去欣赏嘅，重新去感受嘅。嗯，大家有时间可以网络上面揾下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啊，就系相当震撼嘅一个嘅一个演绎啊。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啊，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日间系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周一咧，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周二同埋周三早上咧，相当清凉嘅，室外温咧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86%嘅。系啊，好多时候咧，你都会深深咁挂住一个人，唔单止系佢嘅外貌。可能是他身上一些独特的味道，他自己可能一点都感受不到那种味道，一定是身边最亲密的那个才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辛晓琪，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落落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 有时付出咧同收获未必系成为正比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有黄品源嘅歌声。好，望下钟咧，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嘅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很大可能英国未能同欧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约翰逊说，虽然英欧双方谈判代表继续磋商，但公众和商界人士是时候为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做好准备。约翰逊又说，英方谈判代表会加紧工作，他自己就准备好前往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开展对话。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说，将会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最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的地区，为中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进行广泛病毒检测。当地单日确诊宗数的下跌趋势开始缓和，柯塞克斯郡、肯特郡和伦敦部分地区单日病例正在增加。夏国贤说，在这些地区成年人组别的感染率目前基本持平，但在11至18岁的年龄层急升，忧虑会导致高危年龄组别的感染率上升，因此政府决定为中学生进行检测。夏国贤呼吁所有国民由现时至圣诞期间都要保持警惕，遵守社交距离措施，否则前功尽废。政府抗疫专家就说，第三波疫情并非不可避免，取决于民众能否在圣诞节期间作出非常明智的决定。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4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7名工人确诊，群组累计8人染病。沙田一田百货新增5名员工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有5宗个案，群组累计近60人确诊。歌舞群组再多6宗个案，张敬轩演唱会再有一人确诊，患者是观众，暂时找不到感染源头。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刚刚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需时发挥效用，市民至少在未来两个星期保持克制和配合，才能够遏止疫情，包括减少同亲友聚会。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4个不同楼层的 D 单位。当局向所有 D 单位无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如果住户出现病征，会送往医院治疗。

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这一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走放你的手，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又去这夜的世界，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错放你的手，爱错放你的手。 没错，很多时候你为人好，人家可能未必领情，又或者可能你的心很急，但是人家一点都不急。用心良苦，我们有张宇的歌声。很多时候情歌都是一些悲惨的情歌，是特别令人喜欢，可能会是你生活中的一些借镜，或者反映你当时的心情。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哦，眼泪 些，我笑中还有泪。 范晓萱嘅呢一首《眼泪》，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先。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本下周一咧，日间气温系显著下降。周二同埋周三早上咧系相当清凉嘅，室外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87%。继续嘅都系一啲悲惨嘅情歌啊！有冇一啲好挂住嘅人啊？越挂住越觉得寂寞啊！ 从你走后，记忆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爱能 是一生的悲戚。 台正宵，想你想得好孤寂。首歌翻嚟咧，就会到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一阵间咧，仲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社交平台瘾啦，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嘅烦恼咧吓？ 看我是不是你最疼爱

前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星期五由钱佩佩陪伴你的。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0年的12月11日，农历就是这个10月27日。星期五的早上，室外温度有20度，相对湿度 87%。来到这个时段，一阵间除了有我之外，还会有沈君豪医生的出现。记得上个星期咧，沈医生啊，同大家讲咗就系呢一个打机成瘾啦，一路都讲紧呢一个话题噶啦。咁其实讲紧除咗打机成瘾之外咧，好多时候咧，我哋现代人啊都系要机不离手。有好多时讲话唔见咗银包咧，都冇咁惊；唔见咗手机咧，真系惊得好紧要。会唔会其实你都会即系成日都揸住部手机碌下碌下咁样行又碌，坐又碌，瞓又碌咁样咧？特别系可能你会碌好多即系社交平台啊，会唔会你都会有呢一种嘅习惯呢？究竟呢种习惯究竟是好啊定是不好的呢？过分地依赖这个嘅这个社交平台会不会都是有问题呢？想知道呢，一阵间呢就会喺健健康康再清晨呢就会同大家讲解嘅。咁提下你啦，头先呢喺新闻之前呢就带嚟咗有潘粤云嘅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啊。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梗系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啦。早期作品《王菲》《执迷不悔》呢首歌嚟讲咧，对于佩佩嚟讲，都真系播放率都几高噶。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 出谜对，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泪，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健健康康再清晨啊，钱佩佩身边咧，梗系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啦。沈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 喂，沈医生啊，嗱，咁啊，前嗰几个礼拜咧，我哋有讲打机成瘾啦。其实咧，揸住部手机咧，都唔一定系打机嘅。而家好多年青人又好啦，大朋友又好啦，系嘛，都总有一个半个咧，即系呢啲社交媒体嘅户口嘅，无论 Facebook 又好啦 ，Instagram 又好啦，甚至乎其他嘅一啲嘅社交媒体，佢哋都不停咁样参与。其实我都系见到好多朋友咧，几乎即系秒秒钟咧，都喺呢一啲嘅社交媒体嗰度蒲紧嘅。咁其实呢种系咪一种病态嚟嘅咧？ 当然啦，即系呢个我谂已经系一个生活习惯嚟嘅，即 系 好多香港人咧，我即系你冇嗰个 account 咧，就觉得你奇怪啊。咁所以我系其中一个俾人觉得奇怪嘅人，因为我都冇咁样。 系 啦，即系讲翻呢个啦。你话去到有啲咩情况，我哋即系要去到注意咧，就系、是、我见到唔少人咧，其实。譬如你好容易见到嘅搭 lift 啊，搭车啊，咁好自然，个个就拎个电话出嚟噶啦， 搭 lift 搭车我都觉得好啲，系行紧又扫啦，落楼梯都扫啦，咁嗰啲真系好危险噶嘛。 系啊，等紧过马路喺度扫，一路有可以绿灯过嚟，都系继续喺度扫， 系冇错。 咁呢个其实有啲危险吓，即系讲嗰个现象咧，就系啲人会拎个手机出嚟，成日都拎住嘅吓，咁成日都 check 住嘅，可能隔几分钟又会 check 一 check 啊，睇下有冇新嘅信息先，或者点样先，即系好留意啊。当佢去到即系如果觉得 check 少一阵咧，佢会觉得有啲不安添嘅，觉得有啲焦虑添嘅，觉得唔 update 啊咁样。其实就可能系一啲即系佢想揾翻一个即系对于呢个咁多变嘅世界咧，系咪一啲嘅掌握或者一啲嘅掌控咧？系嘛，即系可能佢系觉得根本分钟佢一路刷嘅时候咧，其实都系觉得好快就好多唔同嘅资讯涌喺佢面前啦，吓咁佢需要好多嘅。呢啲嘅资讯嘅喂养啊，即係佢好需要即係唔同嘅刺激啊，唔可以停落嚟啊咁样啊。咁但係其实有时扫扫话呢佢漫无目的㗎喇，开始。开始呢嗰种愉快之前觉得轻松啊开心啊有兴趣睇啲嘢感觉呢慢慢可能会消失啊。咁取而代之呢就可能佢觉得即係好不安啊，好想睇到最短时间去睇多啲嘢，睇一个 post 呢如果比较多字嘅话呢其实佢已经冇心机啊。咁呢、這个现象咧，有啲人就会称为好似一个网络嘅 ADHD 啊，即系即系呢个专注不足啊。 系， 我记得有一次咧，即系我去录一个即系短片啦吓，咁啊嗰个嘅工作人员咧同我讲就话，你两分钟内一定要完成呢一个嘅短片，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即系睇片嘅人咧。都是患有呢个 ADHD 噶啦，即系你录多几句咧，佢哋就唔睇噶啦。 咁我见到咧，而家讲即系影片当中 鐘咧，其實頭十秒係好重要嘅。如果你頭十秒即係掌握唔到咧，佢就已經唔會再睇噶啦。 冇錯，呢、這個我諗唔單止係嗰啲 video 啦，講緊嗰啲 post 咧，有啲文字都係啦。你多過即係唔知幾多個字啦，啲人其實就唔會再睇，即係可能你一篇嘢咁彈出嚟咧，其實佢哋都冇興趣。可能你係要簡簡單單幾個字吸引到佢哋，有啲圖畫、 圖片啦，係 啦，咁咧佢哋就會覺得啊，都可以睇下啦咁樣。 嗯、 所以呢個亦都係另一個現象咯，即係一來佢哋漫無目的會掃啦，越掃咧就覺得越其實揾唔到個目標、 嗯、 啊。第二咧就係佢哋會更加覺得好唔想停留啊，好、 嗯、 想咧就一個短時間裏邊咧就一路睇一路睇，好多唔同嘅刺激要俾佢嘅，要喂佢嘅咁樣嚇，唔、同嘅資訊啊，唔同嘅刺激啊。 會唔會係人因為有八卦嘅心態喺度咧，即係可以嚟關注多啲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事物，咁所以令到呢件事更加複雜咗咧？ 有可能嘅，咁但係當佢咁樣去到掃嘅時候，佢都唔知道自己個目標去咗邊嘅話咧、其實嗰個感覺係好空洞、好難受嘅、甚至有啲即係頭先講到係咩要注意咧，就係、是、當佢唔掃，覺得唔安樂啦、覺得咧焦慮啦，甚至佢可掃手機有少少係拎個手機出嚟，有少少係好似啲強迫行為咁樣，即係唔做唔安樂嘅，咁咧就真係要注意咯。 嗱、我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我又見到而家好多朋友出 post 咧、出咗完之後咧就。不停咁样睇住自己个 post 究竟有几多人 like 佢、啊，系咪？哇！喺今日，点解呢个 post 得十个人 like 嘅？啊，呢、這个 post 有几百人 like， 咁、即系个感觉系，即系可以令到佢情绪系好波幅嘅。咁其实有呢啲情况底下嘅人，系咪即系其实佢都已经即系需要即系好好咁处理一下咧？ 系啦，冇错啦，即系有时可能佢出咗一啲 post 啊，几多人睇过咧？嗬、嗯，嗰啲咁样啊。咁其实呢、這个好似头先我记得即系咪后同你倾过偈啊？你形容呢一个为一个咩状态话？ 刷存在感 啊，系啦，刷存在感啊。咁其实好多时候将呢一啲嘅 like 啊，有几多人观看过你嗰啲即系短片啊等等啦、都当咗系自己即系、一个自我价值嘅即系 肯定、 肯定嘅一个指标啊。 系、 咁其实呢个咧亦都要小心咯。当然啦，即系我哋会开心，即系如果人多啲人赞赏你啊。认同你鼓励你的话咧，呢、个系即系值得开心嘅，亦都系一个 bonus 咯。咁但系如果将呢一样嘢摆咗系自己系咪得到认同啊，系咪有价值嘅一个个基础上边咧，其实就好危险、因为你知即系上网上边嘅，其实即系好多人有唔同嘅观感啦、观点，甚至系目的啦，系咪？咁、所以佢哋做嘅嘢，我哋究竟系咪真系背后嗰样就系佢真正目的咧、大家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个都系要好小心嘅一样嘢咯。咁如果将嗰个认同感摆咗喺呢一个基础上面嘅话咧，咁就会比较虚无啦。咁同埋咧，即系容易令到嗰位嘅人士咧，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大上大落，好似坐过山车咁样。 系咁，如果真系发现身边嘅朋友有呢一样嘅问题，我哋即系又点样帮佢咧？即系帮佢揿多几个 like 点咧？ 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当然大家都有大家嘅智慧去到即系应付啦。但系即系譬如我哋。自己嗰個感受啦嚇，可以話分享啲感受就係、都唔談得上係一啲咩即係專業嘅意見，就係講緊我覺得手機可以用嘅，呢啲社交媒體方便到我哋溝通嘅，咁呢個冇問題嘅。咁但係一定咧最緊要就係有個嘅限制咯，有個嘅自制咯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咁講嗰個自控能力，我哋究竟幾耐去用佢一次咧？唔係俾佢控制咗我哋幾耐要睇一次，而係我哋幾耐需要用佢一次咁解譬如話一日我哋睇。三次四次其实都差不多啦是不是啲嘢都唔会 update 得咁快。咁当我哋限制咗呢一啲嘅位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即係掌控到呢件事囉去帮到我哋去即係 update 人哋又好啊又或者呢去到联系到人啊咁样而唔会俾佢即係主宰咗我哋囉。咁有一啲我觉得係不可或缺呢就係头先我哋讲呢个咁快啊咁多咁简短嘅资讯啊不断变嘅资讯啦我哋吸取之余呢我哋都要俾返啲时间自己平衡返就係、做返一啲训练自己嘅嘢例如睇书真係坐喺度静静地要投入嘅要专心嘅咁样嘅活动例如睇书啊例如睇一篇文章啊写嘢啊等等呢啲咁样嘅训练啊。 即係简单啲讲就摆低个部手机然之后做其他嘢啦。 冇错有一啲我觉得比较紧要就係一啲我哋需要主动去到参与嘅主动投入同埋付出嘅一啲嘅活动。 咁头先我讲睇书都系其中一啲咯。 但系沈医生啊，即系确实咧都有好多朋友都主动去做其他嘢嘅。不过其实佢背后嘅目的咧就系做完其他嘢就可以 post Facebook 啦，就可以 post 呢个社交媒体啦。咁其实系咪都系即系循环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咧？ 系啊，即系我谂呢、這个好睇我哋嘅心态嘅吓。如果我哋做嗰样嘢嘅目的系为咗出 post 嘅啫，俾人睇嘅啫，其实就要即系要留意啦，要反思一下啦。咁、但系如果呢个只不过系即系我哋个重点是摆在我们做的那样东西，只不过出 post 是跟人分享我们这个喜悦的，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所以重点要摆在哪里。刚才我讲到看那些东西那么重要，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有一个 active learning 的一个的技巧、就是说主动去学习，主动找资料，主动呢去到寻索、很多时候这些 post 呢很多东西喂了给你、摆在你面前你都不需要去找的、就我觉得是有少少跟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有少少违背了。有时我们可能训练一个人去到读书去到学习的时候，其实就很需要去自己去寻找去 explore 找资料、样。如果这个技巧被这个的社交媒体去弱化了的时候，我觉得就要留意咯。 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亦都见到很多时候呢，我哋睇呢啲社交媒体呢，有啲朋友就好鍾意放富啦，係咪、即係会出一啲唔係咁好嘅一啲嘅留言啊咁样。亦、都有好多呢，我哋即係俗称叫晒命啦，係咪、即係不停咁样即係闪闪咁样放闪啦我哋叫做。咁其实对于可能放富嘅一啲嘅资讯，其实你接收得多嘅时候，其实对于接收的朋友都有影响的。咁当我见到咁多呢啲放负嘅资讯嘅时候，系咪会令到自己嘅心情好差嘅时候，系咪都应该要摆低部手机呢？ 冇错，即系我谂就系我哋点样对呢、這个即系、就是、手机嘅态度咯，即系头先讲紧嗰个嘅限制咯。即系当我哋觉得已经开始有啲不安啊，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去到停止啦。好似之前譬如话好多一啲疫情啊，甚至之前社会运动嗰啲嘅资讯令到我哋不安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有讲嘅，就系、是、要限制我哋睇手机。吸取呢啲资讯嘅一啲嘅时间咯，同埋嗰啲嘅即系嗰个来源啊，呢、个都非常紧要嘅。 即系见到人放闪嘅时候，就唔好自我投射。点解人哋咁好，我自己咁唔好咧？就千祈就唔好有呢啲咁嘅想法啦，系咪？ 系啦，冇错。 咁啊，但系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其实社交媒体如果用得好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即系适可而止啦。如果你都觉得咦开始有啲即系坐立不安啊，唔睇唔得嘅时候咧，咁系时候摆低你部手机啦。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阿沈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风轻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是我们的选择。 叶倩文加上林子祥的这首《选择》，这个时候佩佩都要选择离开这个电台了。为什么呢？因为节目有缘啊。不过不紧要的，听朝早呢继续在这个清晨爽来见到大家。不过平时呢礼拜六呢只是见到第五台的听众。不过听日呢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是125普通话台的朋友都会见到佩佩的出现啦。咁约定你听朝早在清晨爽来再见到，拜拜。 我们。 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美国财长努钦话，同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会谈之后，各方在达成抗疫刺激经济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努钦话，他提出的$9,160亿方案，当中大部分内容同跨党派小组的$9,080亿方案相同。努钦的方案未得到总统特朗普的直接公开认可，和跨党派小组方案的主要分别在于努钦方案包括发放个人支票，但不包括补充失业救济。另外，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多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137,000人，是近两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外界预料稍后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将会下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就欧盟长期预算方案达成共识。冯德莱恩在社交专页说，总额18,000亿欧元的长期预算，当中包括7,500亿复苏基金，将会用于打造一个更具人性、更环保和更数码化的欧洲。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冬季峰会，重要任务之一是正式批准2021年至2027年的长期预算方案。东欧的匈牙利和波兰早前不满要将经济援助和法治问题挂钩，因此反对长期预算，令到方案迟迟未能获批。大角咀埃华街大同新村一个单位昨晚11点几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32岁女子昏迷送院，另外有3只狗死亡，大约2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4个不同楼层的 D 单位。当局向所有 D 单位无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如果住户出现病征会送往医院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政府已经引用强制检测规例，要求曾经在指定时间身处第四座 E 单位、第18座 D 单位和第6座的人士下星期一或之前接受检测。当局已经安排检测承办商在丽晶花园羽毛球场设立流动采样站，服务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暂定开放至下星期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1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爆发多宗新型肺炎的丽晶花园视察，指大厦厨房和厕所去水位接驳到粪渠，担心重现03年淘大花园的情况。 當局已經撤離第六座 D 室同一座向的居民。袁國勇和測量師都有提出檢查和預防的方法，留意收聽。 政府昨日起是再度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而晚市堂食只是去到傍晚的六點，而十三類的處所亦都要關閉。市民和業界的意見一陣聽下。 中大醫院研究發現，用鼻子調採集樣本來檢測新型冠狀病毒，和使用鼻咽以及咽喉拭子檢測準確度差不多，都達到九成半以上，還可以減少打乞嗤和咳嗽傳播風險，適合任何年齡層使用。負責研究的醫生一陣會有講解。 36歲的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建熙當選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接受我們專訪的時候強調，是不會輕易放棄議會戰線，亦都有回應。